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旋律简单，歌词朗朗上口的校园民谣《迟到》，出自台湾70年代的音乐教父陈彼得之手。但是这首歌真正走红全国，乃是由内地歌手张航于1984年翻唱，并且作为首张个人专辑《成功的路不止一条》的主打歌发行的。两个月销售了350万盒，成为了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100万大关的第一人。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来自于张航《迟到》。 唱一个，我知道。

珍惜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世界上有好几种花钱的领域，非常奥妙，你花的越多就会赚的越多，这是学校老师都不会教的事情。那今天我想与你互动一下，在你的人生账单当中，迄今为止为哪件事情花钱最多，花了多少，为你带来了多少收益呢？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

如今汽车行业已经进入了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季，在此之前的八月份，其实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开始收紧优惠幅度，告别了买车最划算的月份。然而八月份各大细分市场都有着不错的表现，轿车、 SUV、 MPV 以及新能源四大板块全线实现环比正增长，国人买涨不买跌的定律再次得到了认证。在厂商方面，吉利是继续领跑，同比大涨30%，广汽丰田表现强势。八月份销量排行 Top 10的厂商依旧是老面孔，只是排行顺序略有差别。东风日产势头强劲，逍客、奇骏、轩逸三大主力产品助力东风日产八月销量破100,000辆，取代了上汽通用50的位置。而北京现代也乘势追击，凭借着大幅让利策略，八月份带来了4.9%的同比增幅，排名由上个月的第10上升到了第7，南北四田则依次落后一位，销量体量都基本相当。不过广汽丰田凭借凯美瑞、雷凌、汉兰达的热销， CHR 也在产能爬坡，走势相当强劲。再来看看自主品牌方面，吉利汽车依旧是 Top 10的排行榜的单丁，增长幅度超过30%。随着吉利 GE、 缤瑞等新车的产能提升，吉利汽车销量有望会继续向上。当然了，上汽乘用车也在奋起直追，遗憾的是昔日老大哥长城、长安继续遭遇滑铁卢，状态不容乐观。虽然长城汽车近2年带来了 H6 的升级换代，也有新品 H4， 但哈佛 H2、 H4、 H6 以及即将上市的 F5 的定价都过于集中和重叠，或多或少存在自相残杀的尴尬。而长安方面， CS 系列产品多数进入了产品的中后期，产品力大不如从前。不过随着新款 CS55、 CS75 PHEV 的上市，长安汽车九月的销量还是值得期待的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幽深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这样会我痛，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没有不幸的婚姻，只有不幸的夫妻。一对对的夫妻怀着对婚姻的无比美好的憧憬走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可是最终他们却失望了。于是他们责怪婚姻，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而其实真正要怪的是他们自己。婚姻本身是没有门槛的，但却有质量上的差别。对于懂得爱的含义的人来说是乐园，而对于不愿付出的人来说就是坟墓。 夜色那么黑，看不清悲喜界限，任谁都好累，青春只剩一滴眼泪，我变成了谁，不自由为爱帮助灵魂，心事就不伤悲，明知爱很珍贵。夜照亮了夜，痛战胜了痛，然而春长大成人滋味，最黑的黑是背叛，最痛的痛是原谅，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，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，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，这一颗心伤悲，明知爱很珍贵，夜照亮了夜，痛战胜了痛，然而春去春回，长大成人滋味，最黑的黑是背叛，最痛的痛是原谅，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，承受的虚伪我来体会，我愿拥抱你，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。夜是那么黑，夜是那么黑， 是那么黑，也是那么黑，也是那么黑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眼见秋天到，好意来如暖房，朝朝平谷西，一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满庭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经典九六九，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